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96章，我哋嘅动静啊，早就引起咗其他四个人嘅注意嘅啦。大家啲集中力就即刻从个玉人身上啊转移到墙边嘅面具上边。顾文敏就又惊又好奇咁讲：，哇！呢啲面具会唔会就系知木国人戴嘅面具呢？专家就提醒咁讲：呢、这个同埋嗰啲元师阵挂住嘅面具又唔一样噶噃。虽然讲当时离得远，但系咧嗰个元师阵嘅面具系绿色嘅。同呢啲好似烧窿咗嘅人面嘅面具呢，显然唔一样。喺黑暗嘅墓室当中，古怪嘅狱中人仲有呢啲好似烧窿咗一样嘅面具，究竟係代表乜嘢呢？而之前俾我哋嘅警示又係乜鬼嘢呀？专吉嘅胆大，佢即刻行到去嗰一个面具墙嘅前边，随手就攞咗个落嚟睇咗两眼。睇嚟呢亦都冇睇出啲咩门道，於是佢就顺手咁向地上一掟。就喺佢掟面具嘅嗰一瞬间，我就发觉啲数量有啲唔妥啦。喺漆黑嘅墙上边嘅面具，佢哋係密密麻麻咁排埋一齐嘅。因为豆腐同埋专吉就攞咗两个面具落嚟，咁嗰一扇面具嘅墙应该露出咗两个空缺㗎，係好明显嘅。但係注意到呢两个空缺，我先发觉到呢个墙嘅墙根处显然仲有一个唔起眼嘅空缺，似乎系曾经有人将嗰个地方应该有嘅面具亦都攞咗落嚟。我不由得就睇一睇身后边嘅狱中人，除咗佢嘅板寸头，几乎就冇任何嘅嘢系可以代表到佢嘅身份嘅。面具会唔会系佢曾经除咗落嚟嘅呢？佢系边个呢？是不是阿爷队伍入边嘅人呢？佢又系点样样入到去呢一嚿玉石嘅中央嘅？呢、这个面具又系用嚟做乜嘅呢？我敏锐嘅直觉就好习惯咁叫我将呢几样嘢就连埋一齐，但系目光所见到嘅面具、玉中人，根本上就揾唔到丝毫可以联系嘅地方。我对于知木国嘅武藏习俗咧就唔系好了解。但是这个跪地的先民，即使就是1000多年之前，汉化亦都已经很严重的了。所以汉族那些武藏格局对于跪地的藏族呢，应该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。如果按照当时的制度来讲，这个地下墓室很可能是一个井字形的墓，而墓主人就应该是位于这个墓室中央的位置。只是呢，我哋而家系处于呢个井字形嘅中间嘅墓道之上，又或者呢一个墓葬同我哋想象嘅系唔一样。呢一间墓室同样系有一埲嘅石门，但系等我哋意外嘅系呢一个石门系封死咗嘅。按道理嚟讲，阿爷佢哋亦都入过呢一个地方，石门呢应该系俾佢哋打开先啱嘅。我就行到咗呢个石门嘅前边。即刻就发觉有啲唔妥啦，呢一个石门確实係打开过，但係又俾人哋封上咗，而且喺呢个石门之上仲有人用鲜血写落咗8个令人哋发毛嘅字：里面有鬼，唔好打开。喺我旁边嘅顾文敏就跟住我嘅左右㗎嘛，佢一下子望到咗呢个血淋淋嘅大字，不由得刀吸一口凉气，声音都有啲震咁讲：係边个写㗎？喺黑暗当中，我哋彼此对望，头顶嘅光芒交错，将对方块面就包裹咗喺一片嘅光云入边。我就只能够睇清咗佢好靓嘅尖尖嘅下巴，呢一个咁嘅动静就将其他嘅人都吸引咗过嚟，大家打量住门上边嘅字，专帅就问我：呢个系咪鬼王嘅字迹啊？我拧咗拧头， 佢既然问咗我呢一个咁嘅问题，跟住佢自己亦都说明咗呢啲字迹亦都唔属于尊东来嘅，咁好可能就系队伍里边嘅其他人噶噃。专吉就摸咗摸下巴，推说咁讲：呢间墓室只系有呢一道咁嘅石门，而且个门又被关上咗，咁啊真系奇怪啦。冇错，古墓里边嘅石门呢，就同我哋平时嘅木门就唔一样噶，系唔可能一个人上关就能关嘅。一般都要借助啲咁嘅自来石啊，或者更高级一啲嘅咧，仲要需要借助啲活动机关嘅推动力添。呢一埲咁嘅石门能够关上，并且喺门外边有字，咁只有一种情况。我个脑里边就迷糊绘住当时嘅情况。首先就系石门后边一定要有人，而且肯定系唔单止一个添。只有后边嘅人反作用咁推动呢个石门，石门先可能关上嘅。与此同时，石门外边亦都应该有人喎，并且呢一个人呢，要喺个石门上边用血写落咗呢一行字，上边系写住里边有鬼，唔好打开。呢一个明显就一个矛盾，里边有鬼啦，咁点解仲会有人喺里边将个门关住呢？咁岂不是将自己同只鬼关埋一齐？仲有啊，咁写落呢一个血字嘅又系边个呢？我嘅目光就不由得嘅再望向嗰一个狱中嘅人，总系觉得佢哋之间似乎系有啲咩联系咁嘅。不过我又揾唔到丝毫嘅线索，我心里边真系只能够有一种唔舒服嘅感觉。我盯住石门上边嘅血字，好似喺个石门后边就真系企住一只恶鬼咁。我一边分析，一边就将自己嘅谂法啊话俾大家听。我嘅话音刚落，豆腐就冒出咗一个好离谱嘅推测啊！佢讲啊，你哋话会唔会呢个门啊系入边嗰只鬼关上噶啦？吓、啊，鬼关门？我啊听过鬼啊半夜敲门啫，冇听过鬼会关门噶嘛。专帅明显就调咗一调条尾，佢啊不冷不热咁讲：关门嚟做乜嘢呢？唔通里边个女鬼喺度冲凉？真系难得啊！专帅会开起玩笑，豆腐即刻啊啃住咗，佢啊拗拗个头讲：吓、啊，咁而家点办啊？呢道门我哋开定系唔开啊？讲完，豆腐啊将目光啊望向我，显然啊喺度等紧我做决定。我啊讲，唔通我哋一班人俾八个字就吓亲咩？就算真系有中指啊，都要唔理佢软定系硬，都要斗一斗嘅。专帅啊更加系一个唔系轻易放弃嘅人啦。佢一听完就微微一笑，打咗个手势。大家合作咗咁耐，就已经有得默契嘅啦。二话唔讲就推开个石门啦。这个石门既然被人开过，里面的自来石肯定不会有的，所以我们几个人推了几下之后，门就慢慢地向两边打开，慢慢地露出了后边黑蒙蒙的空间。在这个石门打开的一刹那，我看见了石门后边的鬼，他就企咗喺呢个石门嘅后边，白雪雪嘅一块面带住一个诡异嘅笑容，注视住正在推门嘅我哋。睇见呢一幕，唔单止我一个人，所有推门嘅人嘅动作都停住晒。我唔知道其他人会系咩嘅感觉，我而家嘅呼吸就停住咗啦，眼前边睇住呢一张白赖晒嘅面，甚至我感觉到下一秒呢一块面就要向我扑过嚟，不过佢就冇噃。大家即使有咗心理准备啊，但系都系被吓到僵住咗。直到下一秒，我先反应过嚟，呢、这个唔系鬼，系一个死人。依个灯光打过去，我哋就俾佢嘅身影挡住咗。呢、这、一个人仍然都是全身赤裸赤条条，我哋睇佢嘅时候，顺便就睇一睇佢身体嘅周围，睇唔到佢有任何嘅衫同埋散落咗嘅装备包。佢就系咁直不甩咁企喺个石门后边，亦都唔知企咗几耐啦， 身上边铺住一层白色嘅粉末状嘅嘢，所以呢头先推开门嘅一瞬间，我哋就睇到咗佢一个布满咗白粉块面。可以讲呢一个就係我哋见到过最古怪嘅尸体啦。嗰、那个诡异嘅笑容就凝固咗喺呢个人块面上边，石门啊只係俾我哋推开咗一半，大家就企咗喺个门口度面面相觑。眼睇住眼前嘅呢一个赤裸嘅尸体，感觉到成头都系雾水。冇几耐，专吉就打破咗沉默，佢啊先讲：呢两个人点解都冇着衫嘅呢？豆腐啊拧一拧头讲： 唔系，你哋啊唔觉得比起佢哋冇着衫呢件事，佢哋啲衫究竟去咗边度，唔系更加重要咩？ 顾文敏啊即刻展开咗佢专业嘅分析能力，佢啊眯咗眯眼。推测咁讲， 佢哋喺遇到咗危险之后，或者队伍里面嘅人出于物资嘅考虑，就先攞走咗佢哋有嘅一切。 豆腐呢有时候个脑就几灵嘅，佢即刻反驳咁讲， 梗唔可能啦，系唔至于连人哋条叉仔都剥埋呀嘛。就算啊啲物资点样紧张短缺啊，都唔至于话剥埋人哋条底裤过去着㗎。 呢一个。 顾文敏咁样样即时俾阿豆腐问住咗啦，跟住佢就将个目光望向我，显然喺度问我嘅睇法。顾文敏嘅推测呢似乎系目前最有谱嘅一个，但系即使呢一个地方系有鬼，唔通佢就系识鬼，鍾意剥男人嘅衫？就算系识鬼呀，啲衫剥咗都会留低嚟㗎，点解连留都冇留低？似乎只有顾文敏咁样讲，呢一啲衫同埋装备事实上呢係俾其他人去搞走咗啦。咁样究竟乜嘢情况之下呢一啲人会连人哋条底裤都唔放过呢？我諗咗一諗，冷静咁讲，除非佢哋嘅物资已经係到咗一个极度缺乏嘅状态。专吉亦都冇明白我咩意思喎，显得佢好唔赞同啦咁讲。咁照你嘅睇法，剩低落嚟嘅嗰批人肯定係出咗啲咩事啦，连底裤都冇得着，咁所以呢就剥光晒呢两个死人嘅。我讲嘅物资唔单止係衫，我纠正咗一下专吉嘅讲法，将自己其他嘅推测分析呢就同大家讲咗一下。呢啲被剥咗嘅衣物呢唔一定係俾人哋要着返落身上边嘅。喺物资极度缺乏嘅状态当中，佢哋呢就有好多用嘅，譬如係可以充当绷带啦、生火嘅原料啦、保暖啦等等等等。呢啲人被咁剥到连底裤都冇埋，我觉得呢最有可能嘅就係呢啲衫剥咗落嚟攞嚟取暖生火，或者係充当照明设施。豆腐听完啊，拧一拧头讲， 你当自己係福尔摩斯咩？一睇见一具裸尸，就断定呢一批人嘅物资短缺，就要用啲衫嚟生火，连条底裤都烧埋。唔通啊，佢哋条底裤仲大过我嗰条好多，可以烧好大火，同埋烧好耐嚟取暖呢？哎呀，老陈啊，唔系我唔信你嘅判断能力啊，陈老爷子佢哋咁大班一班人啊，物质亦都系应该系顶尖噶嘛，点可能会出现咁短缺物资嘅情况呢？ 我话讲，咁我只系得呢一个谂法啫喎。阿专家就讲，与其去谂呢啲，不如谂下眼前嘅呢一具咁嘅尸体系乜嘢回事啦。你哋讲门会唔会系佢关嘅呢？门后边嘅鬼又系指乜嘢呢？随住专吉嘅说话，大家就开始仔细咁打量起眼前嘅呢一具尸体啦。佢就冇腐烂，表面白色嘅粉末就好似啲盐霜咁，将佢保存咗起嚟。时隔咗咁耐，甚至依然可以睇到佢手臂上边嘅肌肉。好快，我哋就发觉佢全身上下都有好多嘅伤，但系呢啲都唔系致命嘅皮肉伤。就同我哋而家嘅情况差唔多。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忽然之间咦咗一声讲， 咦，佢嘅后尾怎有嘢喎？ 说话之间就伸出手，从嘅尸体嘅头发嗰度垂落咗一个好似指甲咁大细嘅嘢。